这首 Havana 来自 Camila Cabello、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刚刚听到这首歌，其实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在这样的一个周五送上一份好的心情吧。每到周五就会特别的开心啊，因为可以做一些周末的计划了。这个周末你有什么出行的计划吗？现在感觉秋天已经在我们身边了。真的最近两天呢，看到天气特别的好，而且天空特别的蓝，总有一种想要出去去玩一玩的这样的一个心情。马上就要周末了，你的周末计划是什么呢？今天听一听歌曲，来感受一下这种舒服的气氛吧。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九八六，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 九八六音乐随心听。下面这首歌依然可以来这一种感受。You are my defense， 这首歌来自 Crystal Wheels。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 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Mr. Johnson 有没有听出来 Mr. Johnson 有什么故事呢？那歌里边唱的这个人好像和一个女性之间有一些故事，奇思妙想的感觉。这首歌来自 Jane， 那他是一位法国的歌手，刚刚出道没有多久哈，在网上找不到他太多的资料，但他的歌曲确实非常的有意思，还有一首叫 Hope Come， 也可以去听一听，来听一听舒服的旋律和舒服的节奏。那下面这一首歌呢，来自 White Horse， 它呢其实也是一个，会有一些复古的感觉。这一首歌曲，先听为快吧。这首歌 Devil's Got a Gun。 the bottom of the deep. I'm never going back. I'm running from the sun. Bullets at my heels. The devil's got a gun. I'm never going home. I'll be the only one. The daylight on my tail and heaven on the run. Daylight on my tail and heaven on the run.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 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 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 远近 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 速度 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Shout out. 首 Little Lady 来自 General Electric's。 今天的天气确实很不错，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说了，那其实最近一直在想自己的出行计划，包括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想要休年假了，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因为这个时间段马上就是暑期的一个结尾了，对吧？还有一个事情想说的就是，因为最近碰到一件事情挺糟心的，大概是上周还是上上周的时候，我记得当时一个女孩跟我说，哎，今天是七夕节你知道吗？然后我当时正在吃东西，一下子就惊呆了，什么七夕节，既然单身这么久连哪天过节都不知道了吗？然后后来才发现是她记错了日子，所以说也是提醒大家哈，在下一周的周一就要过七夕了。所以现在可能很多广告还没有铺天盖地的向你袭来，但这个节日已经在周一等你了。你的周一又有什么计划呢？这个周末的计划和周一有关吗？当然这也是出了一个难题哈。继续来听歌吧，下面这首歌来自 Mark Selby， 这首歌呢叫做 What I'm Doing。这首 What I'm Doing 相信也是大家听到之后会跟着一起来抖腿的一首歌曲了。下面这首歌来自 Feel Good， 那没错，歌手的名字就叫做 Feel Good， 而这首歌叫做 I Miss You。

从来不敢相信命运，直到我遇见了你。于是云也散了，花也开了，天空也放晴。能在这最美好的年纪和你在人海相遇，这是多幸运的事情，让我如何不害怕失去。你是一个自由的人啊，你有一颗漂泊的心。我知道你会去遥远地方，去你梦中的天堂。但我还有许多的话呀，想要说给你听。如果时间还来得及，能否听我为你唱起。 小妹妹送我的狼牙，送到了大门东啊，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好啊，下小雨留我的狼多待上几分钟啊。小妹妹送我的狼牙，送到了大门廊啊，睡腰中我就跑出来，两块大银油碗啊，这银油碗给我的狼买上一张火车票啊，这银油碗给我的狼买上一根中华烟。 知道你也会想起那些难忘的往昔，你也会遇见另一个人陪你度过漫长的人生。关于那些美好的岁月，我总是充满感激，所以今天你向我告别，我也会微笑着来送你。 小妹妹送我的狼牙，送到了大门西呀，一抬头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我有心给我的狼买上梨两颗呀，又想起身子虚舍不得那两东西呀。小妹妹送我的狼牙，送到了大门北呀，一抬头我就瞧见了一对鸳鸯来戏水呀，鸳鸯戏水成双又配对啊，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呀，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 这一首送情郎其实是想到了七夕节，然后突然间找了几首歌曲，也是在下半时段和大家再分享一下哈。这首歌呢其实是取材于民歌当中的一段小调，这是我们听到的岳云鹏演唱的那一段，讲述的是一个女子送别心爱男子的故事。所以说这首歌其实是非常的质朴的，而且听到岳云鹏和郝月月这样的合作反而有一种惊喜在里面。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有些人会把分手唱得特别的洒脱，比如说是动力火车，那他们非常经典的一首歌相信你会想起来。这首歌那就这样吧。

如果你心里也能写走，请你对我轻轻点头。这是诙谐的歌，充满忐忑，将生命所有转折要你认可，只等你来唱和，我会在你左右。 Cause baby I wrote this, I wrote this for you。传到你的胸口，也没有一时澎湃激动，却能在深秋细水长流。这世界什么都会成就，除了你回头的微笑。这是为你写的歌，充满忐忑，像生命所有转折要你认可，只等你来唱和，我会在你左右。 Cause baby I wrote this, I wrote this for you。 每一天我越像银河陪伴着夜空，是否你也愿身边永远有我。失去记忆一样哼着，让和弦在我们心口流动，直到两双手都弹走了，我还依旧为你写歌。 从前的充满忐忑，像生命所有转折要你认可，值得你来唱和，我会在你的左右。 Cause baby I wrote this, I wrote this now。 我会唱 sing along song, that's not too long。 这首歌来自方大同为你写的歌。刚刚看到微信我们的公众平台一位朋友在说你刚刚不是在说七夕吗，怎么会放一个动力火车的那首那就这样吧，是想让大家都分手吗？其实并不是哈，在爱情当中呢，可能情侣会有各种的情况，分分合合也是很正常的，当然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对不对？那刚刚这首为你写的歌，你有没有把耳朵借过来听几分钟呢？这首歌是出自方大同的《乘月》这一张专辑。下面这一首歌来自梁小雪，梁总。在之前上大学那会儿，挺喜欢听他的歌曲，包括那会儿，去他的卤煮店里吃个饭啊之类的。所以这首歌呢，叫做《I Wish You Come Before I'm Getting Old》，歌词也唱的就是希望那个人可以早一些到来，在我变老之前，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互相的去体味这人生的百态。

知你是我敌友，已没法望透，被推着走，跟着生活流，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死之交当天不知罕有，到你变节了自觉未够，多想一天彼此都不追究，想要再次喝酒，待葡萄成熟透，但是命运入面每个邂逅，一起走到了某个路口，是敌与是友，各自也没有自由，位置变了各有队友，问我有没有，确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借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是我敌友，已没法望透，被推着走，跟着生活流，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早知解散后各自有，际遇作到尤其就其在接受了，各自有路走，却没人像你让我眼泪背着流，严重似情侣讲分手。藉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又有没有挂念这旧友，或者自己早就想通透，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总好于那日我没有。 Eason 的这一首《最佳损友》，相信每个人生活当中都会有这样一个朋友吧。其实不一定说是我们一定会碰到那一个我们觉得应该是 Mr. Right 的那个人，他可能会有一些时间才会到我们身边，对不对？但朋友呢，会陪伴你从小到大。这首歌其实就唱的是好朋友之间可能因为一些事情闹翻了，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失去某个朋友那种无奈的感觉。所以说朋友之间可以有一些相互扶持的日子，有很多美好的回忆，而这些问题呢就最好不要变成陌生人，最好是可以一直走下去。不管怎么样吧，在这个七夕节，在未来要到来的这个七夕节啊，周一的七夕节，希望你身边或者有好朋友，或者是有一个你自己的亲密爱人去陪伴你吧。看看时间，要送上最后的一首歌曲了。最后这首歌曲呢来自莫文蔚，他总说他唱歌其实很走心，对不对？我们也会说莫文蔚他可以算是一个翻唱杀手，就是他翻唱的歌曲会比原唱更加能够深入我们的心。当然了，原唱是来自林子祥的版本，而这个版本呢由女生来演唱，好像更多了一些缠绵悱恻。这一首来自莫文蔚的《分分钟需要你》，我们明天再见啦。 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当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只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清新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好武器，扮靓地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 若有朝失咗你，花开的不美，沿途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口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想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清新。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口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想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 北京时间21:00。